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eb Components， 像搭积木一样构建 Web 应用。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从技术演变的角度介绍了 PWA， 这是一套集合了多种技术的理念，让浏览器可以渐进式的适应设备端。今天我们就要站在开发者和项目的角度来聊聊 Web Components， 同样它也是一套技术的组合，能够提供给开发者组件化开发的能力。那么什么是组件化呢？其实啊，组件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十个字来形容什么是组件化，那就是对内高内聚，对外低耦合。对内啊，各个元素之间彼此紧密结合，相互依赖；对外啊，和其他组件的联系最少且接口简单。可以说程序员对组件化开发有着天生的需求，因为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项目就涉及到了多人协作开发的问题，而每个人负责的组件需要尽可能的独立完成自己的功能，其组件内部的状态是不能影响到别人的组件的。在需要和其他组件交互的地方需要提前协商好接口，通过组件化可以降低整个系统的耦合度，同时也降低了程序员之间的沟通的复杂度，让系统变得更加易于维护。使用组件化能带来很多优势所以很多语言天生就对组件化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比如 C++ 就能够很好的将功能分装成模块无论是业务逻辑还是基础功能亦或是 UI 功能都能很好的将其组合在一起，实现组件内部的高度内聚，组件之间的低耦合。大部分编程语言都能够实现组件化，归根结底在于编程语言的特性。大部分语言都有自己的函数级作用域、跨级作用域和类，可以将内部的状态隐藏在作用域之下或者对象的内部，这样外部就无法访问这些被隐藏的数据了。然后通过约定好的接口和外部进行通讯。JavaScript 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是作为一门编程语言，它也能很好的实现自己的组件化。毕竟有自己的函数级作用域和跨级作用域。所以分装内部数据并提供接口给外部是没有问题的。既然 JavaScript 可以很好的实现组件化，那么我们所谈论的 Web Components 到底又是什么呢？在前端，虽然 HTML、CSS 和 JavaScript 是强大的开发语言，但是在大型的项目中维护起来会比较困难。如果一个页面中嵌入了第三方的内容时候，还需要确保第三方的内容样式不会影响到当前的内容。同样也要确保当前的内容不会影响到第三方的内容。所以要聊 Web Components， 我们就先看看 HTML 和 CSS 是如何阻碍前端组件化的。这里我们就通过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来分析一下。这两段代码分别实现了自己的 P 标签的属性。如果两个人分别负责开发这两段代码的话，那么在测试阶段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当项目最终整合的时候，其中的内部的 CSS 属性会影响到其他的外部的 P 标签。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CSS 是影响全局的。我们在第23节渲染流水线 CSS 是如何影响首次加载时白屏时间的这篇文章中分析过，渲染引擎会将所有的 CSS 内容解析为 CSSOM， 在生成布局树的时候会在 CSSOM 中为布局树中的元素查找样式。所以两个相同的标签最终显示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渲染引擎是不会为它们分别单独设置样式的。除了 CSS 的全局属性会阻碍组件化， DOM 也是阻碍组件化的一个因素，因为页面中只有一个 DOM， 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读取或者修改这个 DOM， 所以 JavaScript 来实现组件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JavaScript 一旦遇上了 CSS 和 DOM， 那就相当难办了。现在我们了解了 CSS 和 DOM 是阻碍组件化的两个主要因素，那要怎么解决呢？ Web Components 给出了解决的思路，它提供了对局部视图的分装能力，可以让 DOM、CSSOM 和 JavaScript 运行在局部环境里面，这样就可以使得局部的 CSS 和 DOM 不会影响到全局。了解了这些，下面我们就结合具体的代码来看看 Web Components 是怎么实现组件化的。前面我们说了 Web Components 是一套技术的组合，具体的涉及到了 Custom Elements， 就是自定义元素，然后 Shadow DOM、 影子 DOM 和 HTML Templates 和 HTML 模板。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参考 MDN 上相关的链接。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三个技术是怎么实现数据分装的，如文中代码所示。详细的观察这段代码，我们可以得出来，要使用 Web Components， 通常要实现下面三个步骤。首先，使用 Templates 属性来创建模板。利用 DOM 可以查找到模板的内容。 啊，但是啊，模板元素是不会被渲染到页面上的，也就是说 ，Doom 树中的 template 节点不会出现在布局树中，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template 来定义一些基础的元素结构，这些元素结构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啊，一般模板定义好之后，我们还需要在模板的内部定义样式信息。啊，其次啊，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极客帮的类，在该类的构造函数中要完成三件事。啊，第一是查找模板的内容，第二是创建影子 Doom， 啊，第三。再将模板的内容添加到影子 Doom 上。上面最难理解的是影子 Doom， 其实影子 Doom 的作用是将模板中的内容与全局的 CSS 和 Doom 进行隔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元素和样式的私有化了。你可以把影子 Doom 看成是一个作用域，其内部的样式和元素是不会影响到全局的样式和元素的。在全局环境下，要访问影子 Doom 内部的样式或者元素，也需要通过约定好的接口的。总之啊，通过影子 Doom， 我们就实现了 CSS 和元素的封装。在创建好封装的影子 Doom 内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使用 custom elements 点 define 来自定义元素了。最后就很简单了，像正常的使用 HTML 元素一样去使用该元素，如上述代码中我们就可以使用极客帮来定义元素了。上面的代码最终渲染出来的页面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影子 Doom 的内部样式是不会影响到全局的 CSS Om 的。另外，使用 Doom 接口也是无法直接查询到影子 Doom 内部元素的。比如，你可以使用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 by tag name 然后传入一个 DRV 标签来查找所有的 DRV 元素。这时候你会发现，影子 Doom 内部的元素是无法被查找到的，因为想要查找到影子 Doom 内部的元素，需要专用的接口。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又将影子内部的 Doom 和外部的 Doom 进行了隔离。通过影子 Doom 可以隔离 CSS 和 Doom。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影子 Doom 中的 JavaScript 脚本是不会被隔离的。比如影子 Doom 中定义的 JavaScript 函数依然可以被外部访问，这是因为 JavaScript 语言本身已经很好的实现了组件化了。关于 Web Components 的使用方式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Web Components 整体的知识点不多，内容也不复杂，我认为核心的就是影子 Doom。 上面我们介绍影子 Doom 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点，影子 Doom 中的元素对整个页面是不可访问的。第二点，影子 Doom 中的 CSS 不会影响到整个网页的 CSS Om。影子 Doom 内部的 CSS 只对内部元素起作用。那么浏览器是如何实现影子 Doom 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可以参考文中图。该图是上面那段示例代码对应的 Doom 结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我们使用了两次极客帮的属性，那么就会生成两个影子 Doom。并且每个影子 Doom 都有一个 shadow root 的根界点。我们可以将要展示的样式或者元素添加到影子 Doom 的根节点上。每个影子 Doom 你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 Doom， 它有自己的格式、自己的属性，内部样式是不会影响到外部样式的，外部样式也不会影响到内部样式。浏览器为了实现影子 Doom 的特性，在代码内部做了大量的条件判断语句。比如当通过 Doom 接口去查询元素的时候，渲染引擎会判断极客帮属性下面的 shadow root 元素是否是影子 Doom。如果是影子 Doom 的话，那就直接跳过 shadow root 元素的查找操作，所以这样通过 Doom API 就无法直接查询到影子 Doom 的内部元素了。另外当生成布局树的时候，渲染引擎模板也会判断极客帮属性下面的 shadow root 元素是否是影子 Doom， 如果是那么在影子 Doom 内部元素的节点选择 CSS 样式的时候，会直接使用影子 Doom 内部的 CSS 属性，所以这样最终渲染出来的效果就是影子 Doom 内部定义的样式了。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组件化开发是程序员的刚需，所谓组件化其实就是功能模块要实现高利率低耦合的特性。不过由于 Doom 和 CSS Om 都是全局的，所以它们是影响前端组件化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 Web Components， 它包含了自定义元素、影子 Doom 和 HTML 模板三种技术，使得开发者可以隔离 CSS 和Doom。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重点介绍了影子 Doom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关于 Web Components 的未来如何，这里我们不好做预测和评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Web Components 也会采用渐进式的迭代方式向前推进，而未来依然有很多坑需要去填。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是怎么看待 Web Components 和前端框架？